一时扎眼。叶枫自从知道方志远和周宁静没有离婚，只是试离婚以后，心里就不太痛快。他有心接近，却发现方志远的业余时间不是和陆泽熙他们几个混在一处，就是陪着孩子，连条小缝隙都没给他叶枫留。不过嘛，好消息也是有的。一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打探来的消息，叶枫脸上不禁浮出一丝笑意。 方志远走了过来说，叶枫怎么样，都准备差不多了？既然是乔迁，方志远便让叶枫张罗了一个简单的聚会，就安排在公司。 啊，都安排好了。叶枫说着，眼睛却还盯着周宁静送的花篮，有些欲言又止。 方志远也瞧见了，他看到花篮上的名字，眼神一动。 叶枫微笑着说，耶，嫂子心里还是有你的。 哼，也许吧。 哎，对了，嫂子还好吗？ 嗯，怎么了？ 嗨，也没什么，就是听到有一些卯城新天地那边的八卦，说嫂子他们的部门好像出了点事儿。 啊，出事了？ 我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上班，他顺嘴那么一说，我也就那么一听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还是不多嘴吧。 哎，不是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 那个嫂子的上司是不是叫什么 Mike？ 对呀、啊， 就是他出事儿了，涉嫌滥用职权什么的，贪污受贿，好像还有什么乱搞男女关系。嗨，都是八卦，八卦不能当真的。 方志远愣在了一旁。 叶枫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是那种明确了目标就很难再动摇，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的女人。在百城和方志远分开之后，叶枫才发现周宁静和方志远的感情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厚。想来也是，毕竟多年夫妻，何况中间还有一个孩子，叶枫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宁静身上，试图找到突破口。也是机缘巧合，叶枫在朋友的生日趴上认识了小王，一来二去知道小王在卯城新天地上班，还是周宁静的助理，又听到小王在跟人家抱怨，说自己正在找房子，要不就是价格太高，要不就是合租对象太奇葩。叶枫主动邀请小王和自己同住，小王虽有些疑虑，却见叶枫看着人畜无害，何况两个人还有共同的朋友，隔日便去看了叶枫租的房子，两室一厅，很是干净整洁，房租更是出奇的低。小王当即就同意了。住在一块儿，哪有不沟通沟通感情的？小王又初社会，也没什么识人的能力，整个一个傻白甜，八卦公司的事儿就成了他们俩聊天的主题。周宁静的一举一动，叶枫便全都掌握了。有些事儿，怕是连周宁静自己都不知道。 卯城新天地的前身是卯城百货。周宁静呢，本来是卯城百货的老员工。卯城百货被TW 集团收购之后，留用的老员工并不多，周宁静呢便是其中之一。这批老员工大多被降职了，周宁静也是一样，只是周宁静自从和麦克走近之后，便颇有些平步青云起来，成为了运营部的副总监。那些老员工说起了这个事情，无不愤愤不平，都觉得自己不比周宁静差，所以这之前的流言蜚语一多半就是从这些人的嘴里传出来的。这一次要整麦克和周宁静的也是这些家伙。麦克突然休假，又提出要调回总部，这个事情刚好就被这些家伙利用了。别说 他们手里还真有些麦克渎职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和麦克申请调令一结合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。怎么看都像是麦克担心东窗事发，想早点离开卯城新天地了。 叶枫的那句乱搞男女关系像一把尖锥，一下子刺进方志远的心脏。叶枫笑着说， 方总，我想这事儿啊，应该和嫂子没关系吧。 此时方志远的脸色铁青着。你还听到什么了？ 没有啊，没别的了。 你没跟我说实话。 哎，我只是不信方总。哎呀，所以不说也罢。 说。 叶枫压低声音，像是极不情愿一般。 方总，我要说了你可别生气啊，你更不能冲动。我听说嫂子升职和那位麦克也有关，说他们俩不清不楚什么的。方总，我总觉得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嫂子我虽然只见过几面，但是我能够看得出来嫂子不是那种女人。 方志远沉默着。 哎呀，你看我真多嘴。哎呀， 你还听到什么了？ 别的倒是没了。要不方总，要不我再去打听一下。 不用了，不用去打听。 也是，你直接问嫂子不就得了。方总，我们先进去吧，等一会儿客人都到了，今天乔迁是大喜呀。叶枫说着，一手攀上方志远的手臂。方总，你还好吗？咦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的样子。 CC 科技的新游戏发布会，老八呢是开发这款新游戏的大功臣，但是坐在贵宾席里的他却没有丝毫的笑意，他低头玩着手机。微信群里鲁泽西他们正发着方志远新办公室的照片，老爸只希望发布会尽快的结束，好去跟他们碰面。总经理一番斗志昂扬的发言之后，便是揭幕仪式了。揭幕完毕，音乐响起，几个妙龄女孩吊着威亚空降到了大厅，众人无不惊呼起来。老爸不禁扭头去看，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又是童安安。只见他穿着游戏主角的战袍，背着一把道具砍刀，英姿飒爽。 童安安也看到了老爸，两个人对视。 老爸的手机响了，他站起来接，是鲁泽西，催他赶紧结束，好参加方志远的乔迁典礼。老爸一边回头看着童安安，一边往门边走。刚到了大门口，就听到了背后童安安的声音：“ 八有根，你至于吗？我就那么吓人呢？” 老爸站定了。 童安安走到老爸身边，昂头看着他。 要不是今天我一个朋友临时有事让我替他，这种破活我才不稀罕接呢。我来了才知道这是你们公司的发布会，早知道打死我也不会来呀。你倒好，一看到我你就跑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跑什么跑啊？今天方志远公司乔迁，那催我过去呢。 童安安一把扯下背后的道具砍刀，扔到老八的脚边。 什么破活啊，遇到你真是倒大霉了。 说完扭头就要走。 哎，童安安。老八叫住他，我真不是躲你啊，我也没有必要躲你。 我正不痛快呢，你别招惹我啊。 我招惹你？老八想，明明是你先招惹我好吗？你有什么不痛快啊？ 我大小也是一个网红啊，居然连这种破活我都接呀，还被吊在空中飞来飞去的，差点把我勒死。 一线明星拍功夫片也得吊，那都是工作。 那他们是在拍电影，我这是什么呀？我这就是个游戏发布会，不一样。 什么呀？什么叫就是个游戏发布会啊？啊？哎，你了解这个游戏吗？老爸说着还真叫上了真儿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款游戏啊，光是开发的团队就十几个人，那可是倾注了我们大半年的心血呢。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我只觉得自己越混越惨，我心里不舒服。 你惨？哼，还能有我惨呢？老爸摇了头，行行行，我看你这样，也是不打算在这儿待着了。走走走，我送送你。 不待着？不待着，我那工钱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回头我帮你去尿。 哎呀，要不你带我去参加你们的趴呗？ 趴？哪来的趴呀？ 方志远啊，他不是乔迁吗？你们肯定有趴呀。 嗯，那不合适。 那我不管。 老爸无奈，大手一挥，那好好，那就跟我走吧。 方志远公司还真有个小的自助餐会，众人见老八带着童安安出现，无不啧舌，特别是童安安，穿着一身大红战袍，还化的浮夸的妆。老八想解释，但陆泽熙他们根本就不听。童安安就喜欢凑热闹，他是一个人来疯，吃吃喝喝的，好不快意。 老八环视了一眼，问陆泽熙说：“哎，怎么没见明航啊？”陆泽熙说：“哦，那他还在医院呢，过会儿才能到。”说话间呢，明航就来了，他忙不迭的给方志远塞了个红包，转头就看到了老八。明航走过来，揽过了老八的肩膀说：“那什么，借不说话。”两个人来到了阳台，明航掏出了一包烟，烟还没有来得及拆开，他拆了半天才把它打开。明航抽出了一支烟递给了老八，又给他点上，然后才给自己点上一支。老八疑惑地说：“怎么着，又抽上了？”明航本是不抽烟的，从北京回来之后，因为父亲明远的病抽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又戒了。明航说：“哎呀，现在不是高兴吗？抽就抽呗，人生苦短，是不是？横竖就那么回事儿，瞻前顾后的干什么呢？”啊，你说你爸你情况怎么样了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哎，他总说不想插满了管子活着。可是你说我这当儿子的，我总不能就这么放弃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帮忙的，尽管吱声啊，别死扛，听见没有？明航点了点头。两个人抽着烟，沉默着。老爸咳嗽了一声，打破了沉默：“到底什么事儿？啊？什么？你把我叫出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”那我就是说了吧，是海丽的事儿。海丽的事？怎么又是海丽的事呢？老爸不自然地笑着说：“这不是离开你那咖啡馆了吗？他的事儿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？”“是，就是他跟咖啡馆的事情。”“老爸，那个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广告公司那边呢，一梅姐虽然体恤我，给了我不少的假，可我爸爸这边呢，实在离不开人，我不能让我妈干熬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咖啡馆呢，我实在是有心无力了。”“嗯。”那天呢，海丽跟我提了一嘴，说她想接手，我也这么想的，往后呢，咖啡馆就交给她了，我呢，这股份还占着。但是啊，这咖啡馆我以后呢，就尽量少去了，那边的事情呢，我也不管了。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海丽全权负责，我呢，也乐得省心。”“哦，这是海丽自己提的？”“啊，她提的。不过就是她不提，我不是也这么想过吗？”“明航，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跟我有关系吗？你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你在这儿兜来转去的，你在这儿磨叽半天，你不就是想告诉我，你跟海丽谁也离不开谁吗？”“哎，老八，你，咱俩都别装了啊，话都说这份上了，索性说开了也好。不是，我没什么可说的呀。 你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想着海丽现在喜欢你，你呢反正也单着，谈个什么恋爱什么的也没什么损失，送上门的嘛。可是对海丽来说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。八有根，我是八有根呐、啊，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呀。明航抬起了眼睛看向了老八，在你的眼睛里啊，我明航就是这么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呐。怎么着，难道你对海丽是认真的？明航犹豫了一下，好，那我就告诉你老八，这话可是你逼着我说的。老八笑了笑，哼，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来。行，我啊，你真是，不是明航无话可说，而是他怕说了他和老八真的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明航转身走进了客厅，老八的倔脾气上来了，追了上去一把拽住了明航的手。哎，别走，你倒说说、啊、老八，我没法说。明航是真的不想生事了，老八怒了，加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，整个就是一个凶神恶煞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这话说清楚，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门。方志远和毛俊要去拉架，鲁泽西挡在了他们的面前说，他们俩不对劲儿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互相躲着避着，都生分了，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也不知道。也好，要是打一架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，就让他们打吧，谁他妈也别拦着。 默默站在一边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再看看童安安，他倒是挺好奇，在一边观战。叶枫见状，连忙招呼其他客人，只说到用餐时间了，领着他们前往用餐的酒店。 老八见那些人都走了，走到了门边，狠狠地关上了门。明航，事情到这份上了，咱们谁也别藏着掖着啊！我早跟你说过，朋友妻不可欺，海丽虽然是我的前妻，但我是一定要跟她复婚的。陆泽西等不无惊讶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竟然是因为海丽。 童安安张大了眼睛，一时五内杂陈。 明航无奈，他知道这关但是无论如何都糊弄不过去了。明航颓颓地坐下，抬头看着老八说，今天是志远乔迁，要不然咱们俩这事儿等过了今天再说吧。老八突然转对着众人说，好啊，你不说是不是我说。哎，大概你们还不知道吧，明航看上海丽了。 众人早就从他们之间的对话里猜出了端倪，此时却谁也不敢多说什么。火药味十足的空间里，眼里冒着火的老八仿佛分分钟就会爆炸。 明航徐徐地站起来，对，我确确实实喜欢海丽。老八大笑起来， 哈哈，听见没有，听见没有，他承认了，你们听见没有啊。 鲁泽西拉住了老八，老八老八，哎，冷静点冷静点。老八甩开了鲁泽西，我把海丽安排到他的咖啡馆，我不是让他泡海丽的，海丽是我老婆。是，我确确实实跟他离婚了，可是难道他不知道我正千方百计的要跟他复婚吗？他凑什么热闹啊，这里边有他的事吗？要不是他，海丽能够答应跟我复婚吗？方志远走上前说，行了老婆，你给我闭嘴。你说着又看向了明航，你喜欢海丽啊，是吗？你就是单身太久，想随便找个女人是不是？你会真心对她吗？你会娶她吗？你能给她未来吗？明航也不怵了，他不想再逃避了，他直视着老八，我会真心对她吗？我会娶她吗？我能给她未来吗？

岛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老八上前照着明航的鼻子就是一拳，陆泽西几个人连忙上去拉，白坤你疯了。明航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打让他打吧，你们他妈谁也别拦着，只要今天他不把我打死，哪怕他把我打趴下了，我从这儿爬出去之后，我第一件事就去找海丽去。不要告诉他我喜欢他，是的，我告诉他我。老八吼了一声又要打明航，只是这一次被陆泽熙他们死死地拽住了。明航接着说，当初要摆脱婚姻摆脱海丽的人就是你。老陆志远他们几个还给你办过趴呢，庆祝你回归单身，庆祝你重拾自由。你跟海丽离婚都是你逼的，要不是你这种态度，海丽能跟你离婚吗？好了，现在离了婚了，你又想复婚了，你当海丽是什么呀？啊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。明航的鼻子一直在流着血，他都没顾上擦。默默给明航递上了纸巾，明航接过来捂住了鼻子继续说，我不是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，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海丽。老八打断了明航的话，你懂什么？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我跟他离婚是因为我。因为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你厌倦了婚姻吗？老爸，今天这层窗户纸可是你捅破的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我什么都不顾了，你给我让开，我就去找海丽去。明航说着就往前走， 老爸横在了他的面前说，你知道海丽的情况吗？你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不就是离过婚吗？不就是不能生孩子吗？怎么了？他妈的，巴有根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有顾虑，我的顾虑从来就不是这些，而是你。既然今天当着他们跟你把话给挑明了，我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。老爸一把揪住了明航的衣领，好啊，打呀打呀，你要打我一顿你就舒服点，我没意见。陆泽熙高声地说，老爸别这样，您冷静点。明航笑着说，没事，让他打，你打呀，老爸你打呀。老爸扬起了手，又缓缓地放下了。你给我滚，你滚。明航微笑着，然后对方志远说，志远，对不住了啊，今天来这儿啊，本来是庆祝你的乔迁之喜的，我也没想到变成这样。这样也好，往后呢我也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，这就当是人生苦短，不想再委屈自己吧。行，你们怎么想都成，我也不求你们理解了。说完了，明航妄自离去了。老爸愣了一会儿，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了明航的那句话，我这就去找海丽。他大声地呵斥说，嘿，你不能走。等他追到电梯间的门口，电梯的门已经快合上了，里边就站着明航。老爸扒着电梯的门，可是哪儿还来得及呀、啊、老爸拼命地摁着下行的按钮，这个时候一只白皙的手盖在了老爸的手上。 老爸你别这样啊，是童安安的声音。旧时光咖啡馆，海丽正和两个员工在交代着什么。今天是礼拜六，公司那边不上班，海丽知道咖啡馆这边事情多而且乱，根本放心不下，跟明航在微信上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过来了。 脸上带着血的明航大踏步地走进了咖啡馆，也不顾海丽正在说话，拉着她的手就走到了吧台后面的隔间，剩下了两个目瞪口呆的员工。 到了隔间，海丽挣开明航的手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和谁打架了？ 明航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，他一把抱住了海丽的脑袋，附上了她的唇。 明航，你……海丽一下子推开他。 海丽，我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明航说着，一把抱住了海丽。 你放开我！海丽压低着声音，生怕被外面两个员工听到。 我不会放开你的，我不。 海丽挣脱着，可是明航力气很大。海丽哪能挣开呀，海丽都快要哭了。哎呀，明航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海丽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。明航再次附上了海丽的唇，不由分说便是一阵疾风暴雨。 海丽早已不知所措，她傻了，懵了，只觉全身动弹不得。你放开我吧，你明航，你干嘛呀你？ 明航渐渐地觉出不对劲儿了，他停了下来，捧住了海丽的脑袋说，对不起海丽，我太冲动了。我 海丽耸动着双肩低声啜泣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我以为 心里有你是一回事儿，你这样就又是另一回事儿了。明航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这一点你不知道吗？ 明航的眼里重新有了光芒，他灼灼地注视着海丽说，去他妈的不可能。 帽山顶大石碑前坐着老八和童安安，童安安还是穿着那身红袍子，他正用小石子儿在地上划拉着。 怎么样，心里舒服点了吗？ 老爸不说话，仍然是一脸的别扭。 童安安站起来，看来这招对你也不管用啊。 你带我来这儿吹冷风，当然不管用。 童安安一个转身，笑了。我就说嘛，你又没哑，你怎么可能就跟块石头似的，不声不响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就算真的是夺妻之恨，也不至于这样啊。 嗯，就是夺妻之恨，那前妻也是妻。 好好好好，夺妻夺妻，你怎么说都行。现在我们来假设呗。假设你冲过去，再把明航打一顿，能把他们俩打散吗？不能吧。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去解决问题呀？ 那我该怎么解决啊？ 我哪知道啊，我自己这还一堆破事儿呢，我还一肚子憋屈呢，我哼。 老爸看向了童安安， 童安安撇了撇嘴，一下子就哭了。嗯，王八蛋，爸要跟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前妻，你找我，你惹我干嘛呀？咱俩一块住的时候，不是 合租啊，合租。 咱俩合租的时候，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？你神经病啊你！你精神分裂啊你！ 啊，不是我。 什么你我的？你咽不下那口气，那我还咽不下这口气呢。你想打明航，我还想打你呢，我还想打你呢。哎、 不是，怎么绕到我这儿了？这个老八完完全全的不知所措了。 童安安背着手，像拷问犯人一般，神情严肃，一脸的审慎。 老爸挠着头说：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我问你答。 那行，行。 你和我合租那会儿，你真的没有对我动过心吗？” 老爸没说话。 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问你答，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怎么回答呗。这不说话算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和我合租那会儿，你真的对我没有动过心吗？ 嗯，说没动过那假的，说动过吧，好像又不是那种，不是 喜欢但不爱，是这意思吗？ 嗯，我挺喜欢你这性格的。 哎呀，你别岔开话题，我正经问你呢，喜欢但不爱，是这意思吗？ 老爸站了起来，扶着大石碑说：“哎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早点认识你吧，我也许会。可是那会儿啊，我这心里啊顾虑挺多的，而且我还没有放下海力，我这自身呢也有些问题。 自身的问题？ 啊， 什么问题啊？ 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海丽离婚吗？ 为什么呀？ 这说起来呀，就是笑话。 那就说出来呗，既然是笑话，你让我也笑笑呗。你说呀，什么问题呀？” 明航的眼里重新有了光芒，他灼灼地注视着海丽说：“去他妈的不可能！” 哎，明航，你别冲动。我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俩又是什么情况，这些你都得明白。我不该回旧时光的，我真的不应该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的那些不可能其实都不是问题，何况今天我跟老八已经把话都说开了。 什么？ 志远公司乔迁我们都在，两个人当着大家我们已经把话都说开了，我也挨过他拳头了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。出来之前我告诉过他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告白。我跟老八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，可现在呢，差不多就是彻底的闹掰了。至于老陆、志远、毛俊，大概啊，也跟他是同一战线的。觉得这事儿我干得不地道。我说过，我不求他们理解。 为了我，你值得吗？ 值得吗？ 你这么问呢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海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你的感觉特别的奇怪，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们俩哪怕什么都没有说过，哪怕我今天没有挑明，没有跟你表白，可是在我的心里吧，我总以为我们是在一起的，我们也是应该在一起的。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，就当这一切只是我的错觉吧。 不，不是的。海莉为难，抿着嘴唇。 你听我说，你的第一个顾虑就是老八。好了，现在捅破了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了，你也不用再顾虑了。当然了，你还有些别的顾虑。海莉想说话，明航按住了她的嘴唇，继续说：接下来，你是不是想说你离过婚？你可能不孕呢。 海莉愣了半晌，点点头。 我不介意。海莉，离婚怎么了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至于孩子嘛，有当然是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可以去领养啊。你要是不喜欢领养的话，我们还能丁克呢。 明航，你这么说我很感动，可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 为什么呀？ 老八他……海莉沉凝着继续说下去。你知道老八他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吗？在另一边，童安安睁大眼睛看着老爸。啊，这就是你们离婚的原因啊？ 怎么，不可笑吗？ 你以为自己不能生孩子，还推断没有孩子的婚姻会很悲惨，然后又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离婚，直到海莉终于妥协了？ 不是我以为，那医生下的诊断。 我很想同情你，老八，但是我又觉得其实你一点都不值得同情。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，我跟海莉结婚之后，那感情一直就不太稳定，这件事情就算是个导火索吧。我总是想，要再这么下去，我们早晚也得离婚，那还不如早点给他自由呢。 给他自由，然后呢？你想过你之后的生活吗？ 没多想什么，我就总想吧，如果我爱他呢，就应该尽早的下狠心做决定。至于我嘛，一个人大概也挺好，我就别去祸害别人了吧。 明白了，你对我大概也就是这种心态，对吧？ 哎呦，你别再说了，你越说吧，我就越觉得自己无耻了。 你要真是无耻，你就不会对我敬而远之了，对吧？我当时那种状态，换做那些没品的男人，不得先占了我的便宜再说吗？最起码你这个人还是很有分寸的嘛。 老八摇着头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哪知道我的身体早就恢复正常了，我哪知道海莉她居然怀孕了他。 哎呦，你就没想过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呀？那要不是你的呢？ 我了解海莉啊，她不会做这个对不起我的事儿的。当然了，我后面还是到医院做检查了，那不是因为我不信任海莉，而是担心孩子的健康。毕竟啊，那个东西是否健康也直接影响孩子的。 哎呀，打住打住，我可不想听这些细节。 说到这儿，老爸低起了头说：这事情就是这么回事。 这一边，海莉说完长舒了一口气。啊，事情就是这样。 明航的脸上满是错愕。 海莉站起来看着明航。明航，我们确确实实对彼此都有感觉，而且这种感觉很好，这种感觉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。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，那些需要解决又似乎怎么都解决不了的，实在太多太多了。明航，我离过婚，大概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， 婚姻比你想的要复杂。如果我们中间不是隔着老八，我的前夫是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家伙，我不会有那么多顾虑的，真的。离过婚也好，不能生育也好，大不了我不和你结婚，我只和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那也不错呀。可是老八他，老八在我心里是又可恨又可怜。可这些天呢，我仔细回想，婚姻失败，老八的自以为是是其一，但我呢也有很多做得不妥当的地方，我也浑身上下都是缺点。好聚好散便罢，我不想因为你而伤了他。 我懂了。 我不想说这些，可是我要是不说，你便不会明白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 海丽。 哦，我自己开车过来的，你忙你的吧。海丽说着走过明航身边，打开门独自离去。 明航像个傻瓜，只是杵在那儿。明航脸上的血水结成了块儿，在小天窗的夕照下，这张脸看起来破碎斑驳。 帽山顶，太阳快下山了，余晖下一袭红衣的童安安显得沉静无比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又好像他什么都没想。 老爸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应该早把这些事告诉你。我承认我确实对你有好感，可是我放不下海丽啊，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况。要是明航能真心的对待海丽的话，跟他结婚照顾好了他，那我肯定祝福他们。虽然我还是会生气的，可是呢，明航的父亲病重，老人家最大的心愿是明航能娶妻生子啊。明航他说的轻松，那是因为这个难题还没摆在他的面前呢。要是明航在他的父亲和海丽之间做选择，他还能向着海丽吗？我今天冲动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打明航那一拳是希望他能够清醒。现在他跟海丽还没有真的开始，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不想让海丽受罪，就这么简单。孩子没了，我有责任，对海丽我还有感情，就冲这两条我也必须跟他复婚。哎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老八和盘托出，真真正正对童安安毫无保留了，就像是被剥光了站在他的面前。可是呢，老八竟然觉得莫名的轻松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。